去搞懂他自己的医术，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会有一点惰性，对不对？就像有些书我们真的可以推荐大家买，比如说什么张步涛教你开药方之类的书，那书都很好啊，就你生什么病可以吃什么药，对不对？虽不中亦不远矣啊，就70%也会有中。那其实能够中70%就已经比外面中医看得好了耶，对不对？外面的中医看病开药往往是疗效非常不显著啊，对不对？那就像有时候我会说关于比如说妇科的病，对不对？但我说我又不是女人，那些病我又没得过，我怎么知道什么感觉？就你自己买一本妇清主男女科，在家里面照书吃就好了，也都很有效了，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只是这样子照书吃药，你要享受那个效果的话蛮容易的，而且但是那跟医术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医术啊，那只是照书吃药而已。那就像我常常在怀疑说人为什么要学医，就像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吧，他学医就是好像没有很高度的热情，但是也学着。那我就说你别学了啦，你看哦，现在台湾有哪几个神医各自在哪里开业我们都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到时候花钱了事就好了，何必花自己的人生呢？对，我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一个好的消费者也不错啊。那我觉得学医可能是大概，那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面对这些重大疾病的话，你只要知道名医住在哪里就好了。那至于说学医，我就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自己生活中要让自己健康起来啦，大概是这样子。就有些时候自己知道自己能够借着学医认得自己的身体啊，那这个比较有意义一点。那么他说各成家计终始顺就啊，他说都是好像老爸留下一张药单，说这个药单可以治头痛，那我每一种头痛我都开这种方。其实医生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级的行业，那你想想看，你能够叫这个街上每一个开计程车的人都做到那种五星级大饭店的那种旅馆服务业那样子的那种认真对人的爱那种水平吗？他还不太可能嘛，对不对？那就是随便开开就好了，我今天失业所以来开计程车，就这样啊，不会特别把开计程车当一个义道来追求吧。啊，就是能，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计程车司机真的很上进啊，就是把计程车开到像 F1 赛车一样，但是那也是少数啊，少数。那一般的医者的话，大概都不是那么努力啦，就是能够开业糊口就好了。就像什么开家什么，什么北平同仁堂啊，什么药局啊，什么台湾分馆啊，什么，然后卖一些药材，那就能够赚到钱啊，对不对？那很烂药材卖很贵就好啦，这样能够生活了，何必要练医术呢？是不是？大家都工作讨生活而已嘛，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他就说省心急问病啊，就是给人看病的时候误在口给，口给就是靠一张嘴吃饭。那医生靠嘴吃饭是什么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常常到医院会遇到的啊，来了之后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帮你把脉啊，你这个啊肝阳虚啊，什么心火旺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讲一堆，然后他听了，病人听了都觉得很炫惑，说哇，中医就果然是一个黑化的世界啊。那就会觉得你很厉害啊，对不对？就讲一堆人家听不懂的话，可以抬高自己身价嘛。那可是其实不见得是医术很好啊。你没有发现那种讲话很高档的医生不一定医得很好？如果你们有看过中医，大概也会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就是讲话的那种高深莫测程度跟他的医术不一定是成正比的。那他说相对须臾便处汤药，他说现在医生都很懒惰啊，就看个病人才几分钟而已就开药了。那张仲景非常讨厌这种事情。那他说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啊，人迎富阳三步不参。这个地方是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把脉的一些理论。因为呢我们现在的把脉呢都已经集中把这个手腕这里了，就是手腕这边就可以心肝脾肺肾什么都把到了。可是在古时候的脉法呢是有要摸这个比如说寸啊，什么就是 要摸手上，要摸脖子旁边，摸脸，摸脚，就是古时候的人认为五脏六腑的脉是呈现在人体的不同的点的，所以呢要帮一个人把脉要全身都摸透透这样子。那张仲景呢就很反对只摸一处的这种脉法了。那像人迎夫阳三部，不猜什么人迎的话应该是在什么喉结旁边一寸五分这个地方，然后呢什么夫阳呢是在脚背上面有一个跳动点，就是是古时候的脉法。那在张仲景同时代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叫做难经，那难经也是现在中医的所谓的经典之一了。那黄帝八十一难经里面啊，它的第一篇呢就是在推广一个新把脉法。难经的把脉法就是说他在说明说，人虽然呢五脏六腑各自在全身有各自的跳动点，但是实际上的人的气在运行到最后都会呈现在手腕上，所以难经是鼓励人就把手腕这里就可以了。那到了后来难经的这个说法也慢慢被人所接受，所以到今天我们把脉都 把手腕了，那个全身摸的把脉法我们反而都不会了啊。可是张仲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仔细，就觉得要全身摸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变化的转折点。那我们现在仲景说的一些脉我们也不用全身摸了，把手腕也可以了，就最后证明说难经也对了啊，就是手腕可以呈现出那些状况的。那他就说动数发起不满五十，这个三步不参是有指说我们脉啊，三步九后啊，就是说我们脉比如说把脉我们用手腕来讲的话，这个手腕这边有寸关尺，然后把脉又有浮中沉不同的用力度，所以乘起来不是有九个不同的位阶可以看嘛啊，所以三步九后是这样说。那这个他说动数发起不满五十，因为古时候的时候人呐、啊，他们有一些心脏跳动不规律的病，可能要在这个人呼吸五十下之中，或者说脉搏跳动五十次之中，你才能够感觉到哎，他少跳了一下。那如果你只把三个跳五个跳啊，脉很强就这样子，那那个人很多重要的内脏伤损所造成的一些不规律的脉你都没有机会把到了，所以他就觉得你要把你就至少定定的，就是这个跳动你感觉个两三分钟啊，免得有什么错误。那这是张仲景对于诊断的一个要求。那现在不要说一般医生做不到的，我把脉都很草率的随便乱按一下就算了。所以实际上张仲景的个性哦，我们今天的医者其实并没有复制到，张仲景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哦。那他就说短期未知绝诊啊，短期就是一个人的死期，他说这个人明明可能十天内就要死了，可是呢你就没有办法诊断出他要死，然后还说啊，你这个药拿回去给你包啊，吃了两个礼拜再回来看一看，他没有两个礼拜又回来给你看了啊，就敢这样的断定，就是把诊断书写下来了。他说酒后增无仿佛，他就说这个三步酒后你真的没有一点暧昧不清的地方吗？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他说明堂却停进不见察。那这个明堂跟却停呢，我这边第一页讲义有给同学一个插图啊，这是这个中国书里面明堂跟却停。那明堂却停呢指的是这个明堂是指鼻梁了啊，那却停是指这个眉间啊到额头这一块。那这个虽然我们那个宋本的《伤寒论》呢，并没有讲明堂在哪里，没有说这个诊法，但是我们用的这本《桂林本》就有讲说，怎么样去推这个额头到鼻子，然后看颜色，可以有一个诊断。这都是张仲景所采用的一种面诊的方法。那他就说，这些所有你可以得到的情报，你都不把它收集齐全，就只凭着一种片面的、独断的判断，就对病人开药下去。他说这种观察都称之为窥管而已啊，就是以管窥天，你只看到一点点，都没有看完整，就是整件事情你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面乱搞的。那他就说这样子能够分辨一个人的生死就太难了吧，他就对于这个学医有这样的看法啊。那他就庄仲景就说，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啊。就像中医庄仲景被称为医圣是很后面的事情，那之前的话提到医中之圣就是医隐，而医隐呢古医书都写亚圣。为什么叫亚圣？我前面有讲，因为 生而知之，那种有超能力的这些神农氏，那种开悟的人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圣。那伊尹这种天才儿童呢，也只能够到亚圣而已。那张仲景说，我连天才儿童都说不上，我只是一个照逻辑推演整理资料的人。他说多闻博士知之次也，就是我如果不能算是亚圣这种天才的话，但至少我可以收集可用的资料，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判断这些方剂的使用点，使用的可能性，那这个大概是可以做到的。他就说我一向都喜欢这些医药技术的东西，所以请让我这么做吧。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会让人很感谢张仲景写下这部书，因为张仲景这本书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类说，你就算没有超能力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些症状，然后用一些合理的逻辑的推断去找出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可以以一个不是超人的立场来开药。不然的话扁鹊谁能学啊，现在哪一家的迷幻药那么好啊，就是没有办法吃到这个看人的脏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张仲景就给了我们一种医学是凡人可以学的医学。而他的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是外面庸医太多，自己要小心啊，就是能够自己保养好的就不要给人家乱整，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龟毛的张仲景啊给我们的这个医学。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同学说一下我们讲义的这个一个部分，讲义的这个六经传变的一个东西，以及我们的课本的这个伤寒力啊，我们来对照的跟同学说一下。这个条文呢，我想我都不要细讲了啊，因为我刚刚在下课的时候，有同学走过的时候，我听到有同学在讲话说，好像说同学在说，我今天第一次学中医耶。那我觉得我如果讲得太凶猛，就是有些内容讲得太多，那其实对于初学的同学其实很残酷，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你讲我都听不懂，一大堆黑话，那第一堂课就把人家挫败到了。那我要想想看我要用什么方法讲啊，才能够带给大家最少的挫败啊，然后比较有意义的理解。这个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啊，就是伤寒这个东西就是泛指病毒性疾病嘛啊，就从感冒到艾滋病都算啊，就是一个病毒进入人体啊，会怎么样运作，而我们怎么样去对付它。那这个《黄帝内经》的热论呢，其实就是张仲景这本书的伤寒力。伤寒力在卷三的这个第八条开始。那同学，我们可以把卷三的第八条翻出来好吗？啊，这个课本卷三第八条。那如果第八条开始，我们快快的带一下，因为真正治感冒的这些细节呢，我们会有正式的篇章来讲，所以这个伤寒力我们只是看过。那如果看得不仔细，同学不要怕，好不好啊？因为这我们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是伤寒力有个印象就可以了啊，不用那么紧张。因为我讲这个伤寒力跟后面的那个腑行诀，我其实是要跟同学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重点并不在于读这个伤寒力。这个伤寒力呢，一开始是讲说一年里面有这么多气节，对不对？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年里面天候是有很多变化的。然后后面三条呢，后面三条就不用看了，到第十一条之前都不要看了。他就是说反正冬天的话比较会着凉嘛，夏天比较会中暑嘛，这不是废话吗？所以这前面就跳掉。那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什么冬天如果不保养身体，什么春天会发温病或怎么样。那这个温病这件事情我们之后会有别的单元来仔细讲它，所以这个现在不清楚也没关系。好，那如果一定要我让你清楚，其实也很简单，什么叫温病？温病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同时因为病毒带起这个病的同时啊，你身体引发的并发症细菌感染，以至于你一面感冒一面在发炎，就是这样， 就是一面感冒一面发炎，因为感冒是病毒性疾病，对不对？发炎是细菌性疾病，这两个东西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叫瘟病，是这样。因为病毒性疾病的医法，也就是所谓的伤寒跟杂病里面的伤寒部分，它的医法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路的，就是病毒进入人体会怎么走，我们怎样防御它。可是细菌感染的发炎跟病毒走的是不同的路的，所以瘟病就变成要用两条不同的路去治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回到伤寒的世界，所以瘟病就先放过，没有关系。然后呢，卷三第十一条啊，我们跟同学讲一下。他说，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啊，物性刚柔，孙居易义，就是说，他啊，同学知道吗？这条找得到吗？可以啊，不知道的同学告诉同学啊，隔壁的指一下。有没有人找不到的？还是有没有一整排都找不到的？没有吧？知道啊。那这个地方他说，故皇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这个地方这个来源我跟同学讲一下，就是说皇帝内经里面呢有一个素问，里面有一个第十二篇叫做易法方宜论，就是皇帝问岐伯说，哎，为什么同一个病啊，我们有那么多种医法，就是可以用药，可以用针，可以用刮痧或怎么样。那岐伯就说，其实啊，地球上的人类居住环境不一样嘛，就会顺着这个不同的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医术，所以有四方不同的医术。那这个地方呢，皇帝就问说，那可不可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岐伯就说呀，比如说像东方的人住在靠海边啦，吃的都很咸啦，吃很多海鲜类的啦，那吃很咸吃很多海鲜类的人呐，他会容易怎么样，血液比较干，那比较干就容易发炎呐，容易累积这种发炎的热毒啊。那这样子的话，东方人适合什么样的医疗？他说适合砭石，他说因为都是一些热毒发炎溃疡类的病，所以东方人适合砭石，就是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可以在人的体表刮刮刮，把那个毒气刮出来。那砭石的话现在一块还卖得很贵了，那但是用砭石的这个东西到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刮痧疗法，对不对？那刮痧疗法对于保养身体有没有用啊？它当然还是有用，是不是啊？所以就东方人因为有这样子的体质，就有这样子的疗法。他就说西方的人呢，这个因为这个风沙飞沙走石，所以人的皮肤很坚厚，那皮肤坚厚的人他的病就比较是里面发生的病，而不是外感。那我们去西藏那边观光，就是九寨沟什么那种地方观光，真的会发现那边的人哦，看起来就是肉比我们扎实，感觉我们台湾的人就肉松松的，你知道，就是好像就不太一样，就觉得那边人看起来皮肤什么身体的棱角都比较清楚这样子。那他又说，所以西方是吃什么呢？他说西方呢就吃毒药啊。毒药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用的药，因为中国人认为说凡是药的气性都是有偏于热，偏于寒，气偏就是毒，这是中国人对药的看法，所以称为毒药啊。所以西方的人呢就是比较会吃药这样子。那北方呢，他说天气冷，所以呢比较会用艾草来灸啊，那这是一个治法。那南方呢，说因为湿气比较多啦，然后呢人吃的比较酸啦或怎么样，所以呢他就说这种人他的那个肌肤里面的纹理啊，这是什么，身体里面那个气血的运行会比较差，所以南方人就用针法来医啊。那针灸的针，北方用灸，南方用针。那这个他们那时候，那我们最高级的中央人呢，他说中央人就厉害了，就练气功啊，导引按摩啊，那这是最比较高等的啊。我们中国人认为中央比较厉害一点。那这个治法的这个，随着这个地方跟饮食习惯有一些调整的事情，张仲景在一开始就先讲，那这是有意义的。好比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如果你要开大黄这个泻药，对不对？你就要问那个病人，像从老一辈的医生就会问说，你是哪里人呢？如果听到那个人说我是湖南人或者四川人，大黄就要加倍，因为吃菜吃的辣的人啊，大黄要重一点，不然那个人没感觉。 不会有效。可是如果是那种吃平常不吃辣的人，那一点大黄就把它狂拉，就是拉得很惨。所以就是每一种不同的生活习惯会有不同的体质，那用药的时候还是要看那个人的状况做一些调整啊。那这个话张仲景是先讲在前面，他就说，所以他说临病之功宜须良神也，就你除了看这个人的病之外，你还要去看这个人的体质啊，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治疗。那接下来呢，这个第十二条开始呢，同学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讲义给的这个六经传变里面黄帝内经素问的这个热论这里啊。那其实呢，这个伤寒历的这后面这几个条文跟热论是非常像的，你甚至可以说伤寒论的这个条文是从热论里面抄出来的。那为什么一本书要叫伤寒论，一本书要叫做热论呢？那很简单嘛，你看热论第一篇就讲了，第一句就讲皇帝说现在在发烧的人都是病什么呀，那他说都是因为受凉了嘛。所以黄帝内经里面的发烧论，那就是原因病因就是着凉嘛，所以就发烧的人是因为着凉，所以写作热论或者伤寒论都可以嘛，这样是不是很蛮容易理解的啊？那而伤寒论呢，它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张仲景的那个时代啊，医术是有派别的。好比说你如果看完整本黄帝内经灵枢素问，你会发现黄帝内经里面绝大部分的治疗法都是教你怎么下针，里面的方子非常少，什么治妇人病的什么鲍鱼茜草汤什么，就很少的几个方，或者鸡屎酒，就是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方在黄帝内经里面，其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用针，也就是给我们中医的医理的这一部经典，它其实讲用针的内容偏大部分。那用针等于是黄帝内经医学的一个技术范围，而我们跳到讲义的这个后面一点的页数啊，我们看这个汤易经法、啊、看这个不是汤易经法，辅行诀里面有讲到汤易经法。那这个像第三页开始啊，这个汤易经法这个二淡六神大小汤这些方剂呢，它是伊尹的汤易经法呢，其实是另外一个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很可能在张仲景之前都是没有交集的。那什么叫没有交集呢？比如说黄帝内经说感冒啊，是一开始的时候会侵袭这个足太阳膀胱经，于是呢当你的感冒侵袭了足太阳膀胱经，那足太阳膀胱经在人体的这个背后啊，所以一个人感冒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头痛啦，后脑勺僵硬啦，然后背酸酸的，腰酸酸的，有没有过这种人生体验？有吧。那所以就是足以证明哦，的确感冒的邪气会沿着足太阳膀胱经传，那这个是黄帝内经的论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讲义第三页最下面这个小羊蛋汤，这个就是小羊蛋汤，就是伤寒论里面的桂枝汤啊，也是治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受到风邪的一个这个方子。可是他提到的这个症状，你们看，他说治天行病发热，天行就是流行病了啊，就老天爷让你流行的病。他说发烧啦，自汗出，就发烧而你流得出汗，然后呢你又会特别的怕吹到风，然后鼻子不通畅，然后胃口不开。其实鼻鸣不是鼻子不通畅啊，比较正确的考据鼻鸣是打喷嚏了。那感冒发烧流鼻血怕风，那这个叫吃这个汤。那同学你会看到在方剂的世界，方剂的代表作汤易经法里面给的是这样这样的症状让你决定吃这个汤，而在黄帝内经的世界会说后脑勺僵腰酸背痛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感冒。 其实是同一个病，可是呢，因为他们的基础的思考逻辑不一样，以至于他们对同一个病所看的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而这两个角度是不是都对的啊？我说都对，不要说《黄帝内经》跟《汤液经》法对，你西医量体温验血也是对的啊，这只是不同的观察角度。那张仲景很伟大的一件事是把这两个观察角度合而为一，然后变成伤寒论。也就是光是靠《黄帝内经》或者光是靠《汤易经》，这个中医学其实在到了张仲景那个时代其实都堕落了。你看张仲景在感慨古代有那么多名医神医，到我们现在都到处找不到一个，对不对？但是因为张仲景把这两个学术领域又合并在一起，然后让中医能够在堕落的途中重新再进化一次啊，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这就是一个连雅圣之才都不到的一个，只是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然后呢格局又不大的人做的事情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医生在中国历史的定位啊，就是这样子。那么《黄帝内经》的热论这个部分啊，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黄帝内经》的热论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皇帝在问岐伯说，这个皇帝跟岐伯都是，就是《黄帝内经》的写法就是这样子，皇帝问一些问题，岐伯答一些问题。他就问他的这个天师啊，说为什么我们感冒啊，什么要死都是感冒到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病死，要好都是到第十天以上才好什么的。其实这个都不是绝对值，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就是皇帝在提说怎么好像感冒这个东西有一种时间周期，就像我们现在对于感冒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听到人家感冒你会说，哎，你就多喝水多休息嘛，快的话一个礼拜吧，慢的话两个礼拜嘛，再慢三个礼拜会好吧。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去觉得感冒这个病好像不然就一个礼拜，不然就两个礼拜，不然就三个礼拜，对不对？就是我们已经隐隐约约觉得感冒它有一个时间周期，就是好像这个周期没有好，那就下个周期也会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对感冒的感觉。那皇帝就问说，为什么我们的感冒会有这样的时间周期？那岐伯就回答说，因为感冒是走在人的经脉上面的，那它沿着你的经脉传啊，自然就会传完一条走下一条，那如果这一条传完了就好了，那就传这条的时间，那如果传到下一条还没好，那就多传一条的时间，它会跟着人体的气血运行的周期啊，有一个同进退的现象。那么在这里是不是有些同学第一次来上中医课的就会觉得有一点困惑了，就是感冒不是滤过性病毒吗？我们现在知道的感冒就是有一组这种不太好的基因，对不对？混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然后让我们的细胞不断地复制它，这是我们知道的感冒，是不是这样子？那西医都知道是这样子吗？可是中医看待的感冒不是这个样子。中医看待的感冒是什么东西呢？中医看待的感冒是说，有一个基因跑到你的细胞里面，然后让你的细胞去做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个是你用显微镜观察到的部分。那如果我们不用显微镜而用那种比如说阴阳眼啊，就可以看到那些灵魂的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中医看到的感冒是什么呀？中医看到的感冒是一只很奇怪的幽灵，它有两个翅膀，那个两翅膀可能叫做风气，可能叫做寒气。他会说感冒是一种能量钻到你的经脉里面去，然后他在他钻进你的经脉的同时呢，他的翅膀就是所谓的风或者寒也同时会透入你的皮肤让你生病。那中医认为说，你呀，如果能够用一种药把这个附在你身上的这个感冒的病毒的灵魂拔掉的话，那你身体里面那些病毒就全部都不见了，一只一只那个病毒就都没有了，就好像是一个录音带录到的这个东西啊，里面的磁粉你可以把它消磁一样， 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即使是西医也不会太否定它，因为西医他们有做过一些研究，说把一个癌细胞啊放到一个好细胞隔壁，中间用那个玻璃片还是什么水晶片把它隔起来，然后等到这两种细胞啊住隔壁啊住一段时间以后，好细胞就会被带坏成癌细胞，就基因的变化是可以隔空发生的。那因为基因的变化是可以因为这种磁场或者念波的转化而立刻有变化的东西，所以中医的看法就是你要去杀病毒，一只一只杀，你也不知道怎么杀，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病毒的能量拔掉的话，它就会消失。所以如果病毒果真是只有物质的部分的话，那《伤寒论》里面的方就照理说就没有一个方有效才对了，可是都非常有效哦，而且是把这个病清得很干净。就像我最近觉得有学中医跟没有学中医的人，他们的那个思考点会不一样。就像我帮人家开中药，对不对？把人家感冒医得比较好的时候，比如他感冒吃了中药有感觉好，对不对？他就说哦不错不错，你这药不错，有压下去。我说什么压下去？我说把你发出来的啊。但是因为他已经吃惯了西药了，觉得西药就是把各种症状把它压抑到最低，对不对？并不是治那个病，所以都压下去。我就说你说我吃我的药是把它压下去，好像我在那边学鸵鸟一样啊、哦、不是的，我们中药是要把它打出来啊，不是要压下去。那这个打出来的过程就有伤寒论里面的种种方剂了，但是就是伤剂先不讲，至少我们要先能够承认病毒它有它能量的那一部分。就像我曾经啊问过一位台湾这个西医界的一位